白变，白多少？不白。你说我说我几斤？说我几斤白变？过初五之后，初七八我给他送钱了。不说账。哎，别的，不是我，你说我几斤呢？我准给他送钱了。打得后脸子，说你都不信我吗？我能不给他送钱？你送我，你说我一袋面，我一袋吃了吧？我来几斤？你来十斤、八斤也行。不要不说账，不说账。我掌柜的，街坊邻居，咱们这么些年不说账，大初五的大周的不说账。我离开了大，这样行不行？我给人念的吉祥歌，我念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，他不要饭，因为谁家不给饽饼饺子，不给都给钱，咱不找要钱，要饭都念喜歌，我给念一条喜歌，掌柜心里痛快，还不舍我点面？对，要饭的都念喜歌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，不许进去，站在门槛外边念喜歌，我会呀、啊，哎，我念喜歌，我心说，哎，王麻子一高兴。赊我十斤八斤白面，到家一包子。哎，好，嗯，往门口一站。新年新月共新春，花红对子贴满门，希望财神来进宝，多大元宝抬进门。一送金，二送银，三送摇钱树，四送聚宝盆，聚宝盆内插金花，富贵荣华头一家。发财掌柜呀！发财吧，大掌柜！一顺百顺啊！你就送财爷来了。掌柜，怎么样？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？不赊账。我掌柜的，别说我赊账，我过两天我给您钱，我给面钱说喜哥，您白给我二斤面，值不值？不要不要不行。我再给您念书，我再给您念点。哦，一进门来抬头观，空中来了三位仙，曾福仙、曾寿仙、刘海本身的海外仙，神仙不落着凡间地，差派来人送金烟，烟送在了宝号内，福个荣华万万年。发财掌柜的，发财吧大掌柜，一顺百顺呐、啊，给您送财神爷来了。走，不说账。我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这不可怜穷人吗？不可怜。我您这心这么狠呢、啊，就这么狠。我这要不给，我还撵，我堵你门口，我可不走。我可还念，当念呢、啊，念呢、啊，越念越急情。我掌柜的，再念没喜官了。啊，对吧？咱说明这个不怨我，我再念是上歌啊。嗯、啊，我给你添水，你敢？我心说，反正他不给我面，我给念上歌，我给添水，我念上去，什么倒霉未来什么。好嘞，哦，一进门来丧气多，三门吊客两个陪桌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，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，正念谁看明博，空中来了五的阎罗，牛头马面两边站，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，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，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。倒霉啊掌柜的，倒霉吗大掌柜？一上百上，给您送火烧爷爷了。掌柜给白面，我给白面。 唇齿牙喉舌， 哎， 全得练。